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伴随着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啊，今天终于听到这首歌曲了。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超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4-2大胜上海申花，是进入到了争冠组。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就聊这一个话题啊，大家在体育广播的微博和微信当中都可以跟康乐，跟我们国安全体的球迷来一块来聊一聊今天这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当然了，这个比赛国安队是梦幻的开局啊，前15分钟3-0，那对手基本对这比赛申花越踢越没自信啊，失去了控制。啊，当然了，申花在伤停补时之前，这个最后1分钟打进了第二球，是挽回颜面的一球，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国安队最终是4-2大胜上海申花，成功的进入到了这个小组前4的序列当中，也是晋级到了争冠组当中啊。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将会连线3位足球方面的专家，首先将会连线的是足球报的资深记者刘翔宇，然后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在下半段我们还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接下来导播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足球报的记者评论员刘翔宇，现在把翔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翔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国安打申花历来是出名局出名比分，那相信这场比赛4-2的比分未来将会让很多国安球迷讨论很长时间。翔宇，首先说说这场比赛你看完的一个感受吧。 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啊，前15分钟国安迅速的先拿下3球，3-0领先，最终的比分是4-2。我觉得这个比赛过程就如同这个比分一样跌宕起伏。在所有3支球队当中呢，国安其实是积分和排位最不利的一支球队，但是国安却是今天晚上表现最好的，对于胜利欲望最强的一支球队。看完这场比赛长出一口气啊，这个庆幸之余，我也由衷的赞叹这一场比赛是比利奇打的最硬气的一场比赛，是他执教国安以来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对手出现什么问题了？翔宇，赛前好像各种这个毒奶都奔向了申花，认为申花啊几大外援坐镇，跟国安一比，国安这边就一个外援啊，状态不怎么着。另外，好像球队啊，这个申花人家打平就能够进入到争冠组，那国安这边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啊，你认为申花今天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申花一开场有一些拖大了，他们首先整体战术我觉得不是很明晰，而且球员的战意也不是很明晰，就是他们到底要怎样对待这场比赛，是要一场平局还是要抢胜利啊？他不像国安的球员啊，从一开场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国安今天这场真的是寸土必争，无论在每一个球上都跟对方去上身体， 不惜用这种犯规为代价。这种比赛在国安这个赛季过往的比赛当中很少见这种场面。反而申花我觉得今天主要是战役不够明晰，然后再加上确实咱们进球来的比较早。在前两个进球出现之后，申花我觉得后防线自己也有些慌乱，不知道比赛该怎么踢了，所以迅速被扩大比分。总体来说，其实申花的他的阵容是要远强于国安的啊，他无论他的首发阵容还是板凳的厚度，都是看着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咱们可以看到，咱们下半场基本上换人换到无人可换了的，但是申花打到今天这个份上，挺让人唏嘘的。 另外说说国安这边啊，张玉宁双响炮，玉宁这场比赛确实太硬了，能不能点评一下张玉宁这场的表现？ 张玉宁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啊！过去两场比赛张玉宁虽然都有进球的表现，但是表现并不是那么的突出。这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一脚世界波啊，那脚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含金量，非常难打。在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在申花下半场反扑最凶的时候，张玉宁用一个进球基本上浇灭了申花这种反扑的欲望。这场比赛我觉得除了两粒进球之外，张玉宁在其他方面表现得也非常不错，包括积极参与到防守当中，可圈可点。咱们之前可能老是去这个所谓的质疑张玉宁也好，希望他表现得更好，早点进球也好，好，人家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上演了最好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足够了。 另外侯森今天也有神扑出现啊，在关键时刻啊，能不能也点评点评国安队的后防线的今天的表现，打几分啊？ 我觉得今天后防线打8分以上吧。虽然是有两个丢球，但是我们要知道国安后防线面临着非常多的人员的伤病的情况啊，包括像李磊上半场还没有踢完就受伤离场啊，然后我们看到于洋今天其实是带伤上场的，包括大宝啊都是有伤在身啊，王刚也是刚刚从伤病当中恢复的不久，然后你看我们比赛下半场基本上连柏杨啊这些都比赛经验非常非常少的年轻球员都换上了。在这样一条防线的这个整体组织之下呢，当然对手的进攻也比较犀利啊，侯森是我们最最最最稳定的一道后防线。下半场尤其是下半场他有几次对于莫雷诺的射门的封堵，我觉得侯森也是一战封神啊，就虽然可能守门员这个位置不会去参与进攻，不会去参与进球，但是侯森对于这场胜利的这个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下半场莫雷诺那个球刚一开场那时候打进了，我觉得局面会完全不一样啊，多亏有侯森在。 这边看到好多朋友啊，国安国米等等的都说啊，恭喜国安啊保级成功了，就不用调到保级组去了。翔宇怎么看国安未来的这个几个月之后的对这个比赛的一个准备？想要去争冠，现在这难度确实很大，因为跟前边的球队积分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对，首先积分差距比较大，再一个我们这个间歇期又将面临长时间没有国脚的状态，也就是大部分主力球员可能都不会在球队当中去参加集训，参加这个战术的磨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三阶段大场比赛嘛，我个人的想法是比利奇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多去锻炼一些年轻球员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你现在争冠确实现阶段看着不是特别实际了，还不如利用这个阶段多去早点去进行新老交替。 那你比较看好的是哪几位年轻队员呢？你觉得应该比利奇未来会多给点机会，有可能打出来的呢？ 对，预备队，咱们说这个打亚冠的那些球员啊，其中有几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包括像梁绍文，在亚冠比赛当中也有进球的表现，而且国安我们可以看到后防线现在确实是捉襟见肘。球员老的老，伤的伤啊，我觉得下半场可以多启用一下梁绍文啊。当然，前提是，咱们这些打亚冠的球员都平安归来。 另外，比利奇这场比赛，翔宇你观察到了是有一定的起色，这种起色你觉得在未来的，比如这个，打争冠组的比赛当中，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吗？就是他这个教练，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现在？ 我觉得这场比赛战术上的安排啊，咱们不去过多的评论了。咱们取胜肯定是就是战术上是有的放矢的，准备的肯定是比申花去要更充分一些。我更想去强调的就是，球员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拼劲上，我觉得比利奇调动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在下半场， 需要去做出人员改变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开始我跟大家说这一场比赛是我觉得比利奇打得最为硬气的一场比赛，就是在我们3-1领先之后，比利奇并没有按照过往的套路，或者说其他教练所惯用的套路撤下前锋，在后场堆积球员或者是增加中场球员，他没有，他一直把两个锋线球员坚持到了最后，甚至伤停补时的时候才换下，他一直是在按部就班的是对位调整，这一点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硬气的，真是有底气啊！你这大比分领先且对方攻势那么凶猛的时候，你还不撤下前锋，你还要保持这种反击上对于申花的压力，可能只有比利奇敢这么干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足球报的记者评论员刘翔宇在体坛夜话第一时段带来的精彩点评。翔宇，咱们下回再聊啊。 再会。 哎呀，超级多的朋友都来在体育广播的微博微信来发表了各位的看法啊。这边勤劳的大懒虫说了，申花一个字，这场比赛他评价就是残啊，国安残阵打败了这个有点残的这个花啊。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来给大家哼唱两句，送给申花。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好，当然了，这个康乐刚才一展歌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7点，我们金戈铁马节目当中，不止聊体育，也聊各种方方面面的事儿。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啊，到金戈铁马节目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这个音乐方面的事儿啊。稍微做个广告，这边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下一位专家，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哎，天英你好。天英，这场球好多人都没想到啊。你赛前好像都没有这么乐观的一个预测吧，天英，跟我们讲讲你现在的感受吧。好吧。哎， 对，其实我赛前的时候也觉得国安这场比赛难度会非常大，因为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跟咱们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必须要死战到底，必须要拿分的比赛。因此啊，这场比赛我觉得所有的结果现在看起来让大家非常的意外，但是呢从过程看这个结果是非常的正常，胜利就是应该属于北京国安的。 是这场比赛的这个重点人员，刚才同行翔宇也是点评了。天英，你觉得呢？这场比赛，这给你感觉有亮点的球员有哪些呢？跟我们再说说吧。 这场比赛我认为国安队踢的最好的几个人哈，我觉得第一个人肯定是张玉宁，然后在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两场最关键的比赛当中，张玉宁是进球助攻，而且是非常多。我觉得张玉宁肯定是这场比赛，张玉宁我觉得依然是整场比赛最好的队员，这是一。第二个呢，我认为是国安队的中场池忠国。我认为池忠国这场比赛复出之后啊，池忠国整个的中场的控制，特别是拼抢，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国安队是打防守反击，在防守反击当中，这个中场的抢断之后的反击就非常关键。池忠国整场比赛贡献了非常多的防守抢断。另外一个，池忠国的中场不断的在跑动，在拼抢，在缠斗，不断的在贡献出了这种大范围的覆盖面积的防守，非常关键。第三个，我认为永远不能忽视的，每到关键的时刻，每到我们被动的时刻都会看到的人，就是侯森。这场比赛侯森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到对手哈五大外援对吧，轮番上 对 啊，各种狂轰滥炸，各种高啊低啊，各种打，然后至少整场比赛被侯森扑出去的有威胁的射门4到5脚，侯森只要是稍微状态不带点的话，这场比赛国安都拿不下来。 是，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国安踢的最好的队员。另外一个，我觉得好中之好啊，优中选优，还有一个队员大家不能不说，我认为就是于大宝 啊。 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于大宝第一体现出了这几场比赛以来啊，这种斗志啊，这种杀气啊，这种领袖作用啊非常强。 是。 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于大宝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哈，赛前的时候，其实国安队的于大宝跟李磊两个人都是带着伤踢的。然后上一场比赛，俱乐部都跟我说于大宝是有伤，能不能踢不知道 啊， 带着伤上，能坚持多久不知道。现在看于大宝真是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而且这场比赛于大宝经验上面的非常丰富， 嗯， 几次的这种于大宝的跟裁判的这种交涉，然后跟场上的这种交涉，其实都是在降低比赛的烈度，帮助这个球队能够更好的缓解比赛压力，经验的这种经验的发挥非常大。 嗯，你忘说了一个人，田英， 嗯， 这场比赛胜利的功臣 啊， 就是你呀。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场比赛之前对国安不是特别的乐观。如果你要是特别乐观的话，这开个玩笑啊。这边有朋友刚才提到这个梗了，听。还有问天英一件事啊，就是申花跟国安之间啊，都是这个传统强队，底蕴上边是不相上下，对吧？ 嗯，对。 但是呢，在关键比赛啊，就是申花遇到国安，仿佛总是感觉到，哎，差那么一点，或者说曾经有过大比分，你包括这场比赛这个比分，刚才有朋友又提到了之前那个大比分，就是说好久好像感觉国安没有打出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比赛了，你的看法是什么，田英？ 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国安队跟申花队比，虽然说这个赛季的申花队可能实力更强一点哈，申花队有这么多的外援啊，申花队整体感觉还可以，但是其实你应该看到一点，几个赛季以来，最近的七八个赛季以来，在中超的赛场上面，申花没怎么排在过国安前头吧，对吧？基本上都是在国安的身后啊，在排名都在我们身后。理论上来讲，在实力上面，这七八年他们就不如我们，跟我们比，我们是强队，他们就是个弱队，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 对，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国安队跟申花比，申花有一个非常大的是我喜欢的地儿是哪儿呢？申花是传统的老牌的球队，这种球队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好意思缩在后面打反击，就是因为国安队在原来碰到的很多对手之所以难打，是因为他不出来，他缩在后面打反击。然后申花不是，申花是不管自己实力是强是弱，申花他要这个面子，申花都会出来跟你对攻，跟你来拼。这种对手其实是国安踢起来非常好的一个对手，国安的风格是只要你敢出来踢，我十有八九就把你赢了，所以说我挺喜欢申花这样的对手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申花队在咬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咱们在此前节目也说，国安队有一特点，你越看低他，你越认为他到了低谷了，到了不行了，是不是该崩盘了，你放心，国安队永远崩不了盘，崩盘的是对手。然后国安队咬牙拼命的这一下其实比很多队伍都强，这一点跟国安比，我觉得申花队很多次比赛当中，就我看咬牙拼命的这一下不如国安。 嗯， 在精气神方面啊，在这种斗志方面啊，我觉得跟国安比有点差距。 是，申花有一点我喜欢的是天鹰， 嗯， 他球场我喜欢，去过好几次这个申花队球场，确实，申花作为这个国安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对手了，所谓的京沪德比，奉献出很多经典的比赛是吧，天鹰？ 嗯， 今天这个通过这场比赛，让很多国安的球迷找到了这个自信了，因为这个赛季说实话，一旦我是觉得打到保级组的话，那对国安整体这个心气儿，包括球迷的心气儿，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大家想象一下，这么多年的连续的，国安从来就没有说在保级上面说也是有这种想法，都会没有这种想法过啊。一旦是落入保级组，那相当于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传统给断掉了。还好进入到这个争冠组当中，当然了，进入到争冠组，想要真正的说是这个赛季获得冠军呢，冲击冠军，其实还很就非常的难呢，因为现在这个积分的情况，跟前边的这个队伍的积分还差了很多。天英，你觉得，几个月之后，国安队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状态来打这个争冠组的比赛呢？ 我觉得国安应该重新调整一下，就像比赛过程当中哈，我们听到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说比利奇拿到手的那个球队可能跟他赛季之前啊看这个名单时候的球队不太一样，对吧？其实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相同的。现在的国安队拢了归奇只有一个外援，新的外援，这个新的这个前锋外援要到下一阶段才能来，究竟实力如何，成色几何，咱们也不知道。老的这几个大牌外援肯定基本都会比赛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对于咱们来讲，其实会面临一个整体实力依然很弱，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哈，是国安队的这些国内的这些国脚们在下一阶段可能会有一定伤病，因为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队比赛的，在国家队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种伤病问题很难很难避免，因此下一阶段国安队可能情况比现在更加被动， 或者说更加的艰难。在这个环境之下，我觉得国安要摆低自己的心态，我不是原来的每个赛季必进前三的超级豪门了，我现在是一个争冠组的一个去争的对手，去争的人，所有的人可能都比我的外援多，都比我的外援要好， 嗯， 但没关系，我觉得国安队调整自己的心态，每一场比赛都打出这种拼劲儿，即便是我们是争冠组的最后一名，球迷也能接受。而且你打出这种心态，打出这种士气，你绝不可能是争冠组的最后一名。 是，当然还想请天生跟我们说说比利奇，通过这场比赛，你对他的态度有何改观吗？ 其实是有，就是说你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场比赛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来踢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会非常被动，就是我们没有了这个奥古比埃拉了，我们踢不了传控，再压着对手来踢，那让对手打我们的反击，我们一定会死得很惨。比利奇到了国安之后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包括他进了队之后啊，就是在跟媒体采访当中啊，我们去采访的他也在聊，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改变球队的战术风格，让球队打得更加有时效，更加有效率。从这场比赛看，国安就是赢在了效率上，国安这场比赛赢的这种踢法就跟此前国安队在此前几个赛季踢很多对手被对手爆冷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死在了很多这种对手打法之下，对手效率更高，效率更高，更加的直接。现在我认为比利奇的改革受到了一点点人员的影响，但是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当下国安队的阵容来讲，比利奇这种战术思想可能是更务实的，可能是更踏实的一种。现在我觉得比利奇的这种改革已经见到了一些效果了，希望哈，在俱乐部现在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变动了，就是现在以比利奇为核心，按这个思路继续打下去，然后给他更多的选择，给他更多的外援，让他来打。我觉得啊，在这条道上继续走，未见得不是未来国安队的一个方向，一个出路。 是，天生还有个问题，你提到外援的事儿，能不能再给我们多说几句啊？就外援，国安未来需要找什么样的这个外援比较好？ 因为咱们已经定了一个外援了嘛，就是席尔瓦那个嘛，咱们上次也说过哈。但那个外援这个阶段应该是来不了，进不了赛区。下一个阶段能跟咱们九月份能够来，能够入队，跟咱们能够打这个足协杯，他应该是能够有机会的。最后阶段他应该是能够出场的。然后新的外援，应该说哈，今年来讲，就是对于咱们来讲，我个人感觉啊，机会不会特别大，因为对于外援的选择，受制于现在这个钱的情况，也受制于国内的这种足球的这种环境。因为其实俱乐部给比利奇推荐过一些国内的好的外援，因为这个国内的外援也是可以流动的嘛，因为就那几个经纪人手里面的外援嘛。然后但是呢，比利奇有比利奇的想法嘛，还有他的判断，有些外援他自己也没有能够选择，所以现在对于国安来讲哈，已有的一个外援肯定定了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来的这个前锋。然后新的外援应该也，现在我据我听说的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人把名单送到了俱乐部的这个桌子上，但是最终定俱乐部定，教练也得定，最终能不能出来这个人也得靠最后的磨合，就是俱乐部也得听教练的，教练也得去选择，所以说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带来的精彩分析。天英，咱们下回再聊。 哎，好，再见。 这边态度决定一切说了，康乐唱对歌，唱对歌，这位朋友一定是经常这几天听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啊，金戈铁马当中康乐经常唱，要不然我也是对付两句给大家造造气氛。 属于你，永远争第一。我爱金国安，我们永远支持你。哦，北京国安，我们永远热爱你。 哎，还是原唱唱的好啊，来点原唱吧。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啊，我们今天为您聊的就是国安4-2大胜上海申花这场比赛之后进入到了争冠组。刚刚是已经连线了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和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杨天英，二位专家就国安队本场比赛包括未来都进行了前瞻和点评。 等一会儿在十点过后，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们还将继续来聊国安今天的这场球的事儿。到时候将为您邀请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李哥，当然这期间会多多的读大家今天的短信和微博上面的留言啊。好，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基个中流说了，感觉巴坎布和比埃拉应该是留不住了，费尔南多估计也回不来了，咱们就单外援了吗？确实外援现在是没有办法，受制于整体大环境啊，加上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这个限制吧。好，谢谢态度决定一切，谢谢您的关注啊，关心。说经常这几天听，我们五点到七点的早晚高峰的这个金戈铁马节目是有唱歌的环节啊，希望大家都在这个五点到七点的晚高峰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到时候的金戈铁马听康乐更多的这个唱歌啊。我们还是聊回国安的事儿。这边大懒虫说，申花他说今天的比赛是自己作的，他们表现的确实比较的失常啊。另外明说了，国安就一个单外援啊，谁呀？他说张玉宁是单外援级别的啊，踢对方五大外援独中两元，忒厉害了，可不是吗？啊，玉宁今天的表现，看这头型啊，也是支棱起来了，年轻人就得支棱起来呀。好的，马上将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广告和片花的时段。今天康乐在体坛夜话当中跟各位多聊一聊国安战胜申花这场比赛进入到争冠组的事儿。在十点过后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我们一会儿再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雨水仍在持续，今天夜间还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出行需要防雷避雨。此外，目前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仍在生效中，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您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防范意识。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紫外线照射强度明天偏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九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真理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哦哦，北京国安， 我们永远 支持你。 哦， 北京国安，我们永远 热爱你。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10: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好，谢谢这边东方之子思阳，还有很多朋友啊，都说康乐唱的还挺好的。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高峰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节目，康乐啊将会唱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啊，到时候您可以过来听一耳朵，听听康乐唱的怎么着，也可以跟康乐到时候来一个合唱啊。另外，我也争取让我们的这个女主持人跟我一块儿来唱这首歌。明天的晚高峰5点到7点，咱们不见不散。好的，回到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来说一说国安在晚上的比赛当中4-2战胜申花，是进入到了争冠组当中这件事儿啊。好多朋友都在微博和微信上进行互动交流，斌子说是在这儿互动吗？就是在这儿互动，您发来我们都能看到。来读一下微博上面大家的评论吧。啊，江心秋月说了，能进争冠组就已经不错了。可爱的老太太说，今天最开心的就是赛前还不断给自己做工作呢，即使到了保级组也无所谓啊，能活着就好啊，谁知道一场球就天翻地覆了啊，说国安一场球就把申花踢进了保级组，咱昂首继续前进，咱们还在争冠组啊，多美的事儿啊，是吧？本命年白白说了，今年他觉得能保住这名字已经知足了，没想到今儿又4-2拿下申花，进到了争冠组啊，那就更知足了，是吧？我不是代驾说啊，这个国安总经理李明稍微的能够喘一口气儿啊，哈哈，啊，理解您这个意思。作为国安的这个管理人，肯定是有压力的呀。好，这边一成不变，跟我们更新了最新的争冠组的积分形式。山东11分，广州、上港、亚太、国安8分，另外，深圳7分，广州城市6分。阿昭说了，张玉宁上一场对亚太就拼了命，这场又是立了大功。他说30分钟以后，国安中场拿不住球，控不住节奏的话，那真是挺令人揪心的。还好今天的侯森也是频频立功，后防线今天也是足够的给力。拜仁小猪说了，申花这个阵容配置去保级组有点丢人呢，啊，用这范大将军的名言说，是吧，脸都不要了。 喊着你的名字， 啊，我又没说你期待着张玉宁好的状态能够带到国足当中去，确实，他在国足要这么好的状态，那李铁指导估计能让他至少是一个这个替补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吧，首发不敢说啊，至少按照这个状态，替补能进去。全真说了，这场拿下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早干什么来着？本赛季打成这样，纯属人祸。他说，教练球员不应付啊，不应付主要的责任，很多球员是能力的问题。他也说了，管理层在干嘛呢？预备起唱说，国安真牛啊，裁判真啊，孙。是真训吧，您是不是打错字儿了？君子说了，门将侯森今天真不错呀，可不是吗？啊，还以为是唐纳鲁马附体了呢。不灭的信仰他说，还用拿郭天宇和张玉宁比吗？没有可比性。他说，今儿的张玉宁好样的，于大宝好样的，国安队也是好样的呀。加一只小丸子，他说了，申花球迷这小嘴嘟的啊，就是这张图片我也看到了，是申花的这位女球迷。那确实啊，这种球谁输谁闹心呢？风雨者说了，我们不是非得要把申花踢进保级组，我们只是十分想进争冠组啊。啊，乐乐说了，广州山东你过来呀，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运河风帆他说了，自古华山一条路，越过千尺窗，国安终于是登上了北峰啊，可谓是一览众山小啊。啊，这边小新也说了，进一个球他就大叫一次，把孩子吓哭了四回，媳妇儿还骂他了，说有完没完呢？啊，小新说了，国安进球那就是没完没了啊。但是我建议您下回还是喊的声音小一点啊，毕竟孩子啊，这时候把他吓醒了，再想把他哄睡着了，也是一件难事儿，您说是不是？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好，态度决定一切，说非常期待着合唱这个对歌，那您就跟各位锁定明天的金戈铁马，金戈铁马晚高峰，这晚上5点到7点啊，我们明天就给您来合唱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三爷不能走，说每天不是6点到7点金戈铁马吗？不是啊，已经改版了，也是2小时，从5点到7点啊。雄鸡唱晓也是2小时，从7点到9点啊。现在体育广播，我们雄鸡唱晓和金戈铁马都改成2个小时了。好，再看看微博当中大家的留言。天然找乐自己乐他说了，张玉宁这赛季是开窍了，而且不仅是开窍了，关键时刻作为前锋真是脚不软呐。啊，绿瓶牛二说了，早上谁说的来着？啊，张玉宁进球，张稀哲也是有这个好的发挥，结果都是应验了呀。啊，西大卡他说了，最后两场赢在信念上，主力实力是有的，战术也慢慢的打出来了，但是困难就是困难，啊，这就这么一套主力阵容，越伤人越少啊。他说真的是挺令人心疼的，是不是？胡同串子啊，国安胡同串子说了，国安赛季之初猛如虎，小组最后排第5啊，您还给压上韵了，不容易呀。LW 北京城的叶说了，3月之后国安加油，努力必胜，可不是吗？啊，这3个月的时间，主要咱们还是得关注国足的事儿。紫金爱国安他说了，这2场比赛国安做到了跟他死磕。 啊，跟歪死磕也体现了国安精神，全队拼尽了全力是不容易呀。青丘之山说了，唱的不错，康乐刚才啊说30年前班级大合唱啊就拿的这一首啊，30年前好像没这歌吧。好，谢谢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将会连线的是下一位专家，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把李哥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康乐。 哎呀，我们的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李老师 非常的兴奋吧。 是的，你也是一定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情绪啊。李老师还是从这个先从这客观上给我们分析一下国安队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就能够把申花拿下呀？赛前我们预测对方的阵容包括整体的局势都比我们强啊，为什么国安今天就能够拿下呢？ 国安之所以能拿下，就跟你刚才说的那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啊，苏州赛区是三支球队，也就是申花、河北和我们国安争抢苏州赛区最后两张争冠组的名额啊。那么形势上呢，是上海申花的形势是最好的，那么北京国安的形势呢是最危机的。所以这个就是这场今后大战，这次的交手一个最特殊的一个背景。那么国安之所以这场比赛能打得这么漂亮，特别是这个开局打得如此之顺利，我觉得跟这个双方对于这个形势的这种不同的解读和准备直接相关。那么对国安而言，我觉得那不用说了，就是站在悬崖边上了，就是背水一战，是吧？就得全力攻出去跟对方死磕，对吧？如果说输个0-3也得跟你磕，对吧？没有任何的可以说在战术上你还要打一打保守等等，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你现在打成平或者输，那基本上你就只能在保级组了。所以这种形势所迫的情况下，我们看国安从教练组制定战术到场上队员的战术的执行都极为的坚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上海申花来说，我觉得他就有一点问题。我们知道啊，在中国足球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条铁律就是什么，就是从中国队的那个历往多少年的经历能知道，就是凡是在打平打胜都能出现的情况下，10之8-9最终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一次呢，对于上海申花就是面临的这种情形。 嗯， 所以呢，尽管在赛前我也看了赛前双方在前一天的赛前发布会上啊，他的临时的那个救火的那个主教练毛义军也说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不用再跟队员说更多，大家都能清楚这场比赛的这个价值。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的队员在场上的时候很难去啊不想这些所谓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啊谁的形势更优一点，谁的形势稍微差一点点。所以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什么？是按部就班，他还是按照正常的那种双方比如说联赛都是0-0的时候或势均力敌的时候那么去准备这场比赛的。因此一上来的时候，双方进入比赛的状态那种速度和专注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这场比赛在前16分钟国安能打他3个球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李老师，今天啊，张玉宁可以说是最高能的一位队员啊，这高光的场面啊，真是让大家对于张玉宁未来他在国足的前景也是更加看好了。我看到了这个有位朋友叫万万小祖宗，他说了，张玉宁啊，这个有实力到国外去打怪升级啊，确实啊，玉宁也曾经是在海外效力的球员。 是， 想问问李哥老师对于张玉宁未来的一个预期。 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发展非常的光明啊！首先从这场比赛来看，除了北京这个球迷高兴啊，这个主教练毕立奇高兴以外，我觉得最高兴的应该是在这场比赛之外密切关注这场比赛的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完了以后，马上国家队就在18号在上海开始集中啊，备战9月2号跟这个澳大利亚的12强的第一场比赛。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都希望在联赛中能出现一些表现优异、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这些队员，特别是年轻队员啊。我们看他这一期的国家队31人的这个名单之中，很多队员的入选都是跟联赛的表现优越直接相关。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都是这样一种选人的标准。那么说到张锦宁本身而言，我们看在这一期国家队中，他跟朱晨杰，也就是今天晚上直接对抗的那个对方申花的那个中后卫 实际上是国家队目前年龄最小的队员，都属于00后。所以像这样的队员，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希望。我们看在这个中国队亚洲区40强比完赛之后，我们看从足协主席陈旭源，包括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副局长主管的那个足球事务的，都有一种最新的那种感受，就是什么，就是从吴磊的这种身上就意识到了中国足球未来要想发展，要想崛起，一定要把更多的年轻有为的、有发展空间的年轻队员往国外输送啊，尽全力的创造一切的有利条件，给他们送到国外去锻炼。那么吴磊就是一个身边最好的这个事例。其实，在上个赛季中，我们都知道吴磊在西乙的那个西北岸队的出场的机会，特别是首发的次数相当少啊，不像我们这个刚刚打完的这个西甲的开幕战，他跟奥斯卡苏纳似的，他是首发出场打了63分钟。哎，这就是吴磊回到西甲，我看球队对他更加倚重。但打西乙的时候，西乙跟西甲相比的话，他更加的依靠队员的身体，而身体是吴磊所有的这个技战术环节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西乙中他的发挥空间受到很大的抑制，但是来到西甲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事例告诉了中国足协的这些领导们，要多把像朱晨杰、张玉宁，包括现在这个山东的那个段刘瑜等等啊，都传出了一些信息，好像国外的一些球队准备要把他们接纳进来，要跟他们签一些合同。那么这些信息我觉得是未来中国足协在12强之后要全力以赴要做好的一项工作。 是，当然我们看到了争冠组现在这个积分，因为积分是带到这个争冠组后边的比赛的，李老师，山东33分，广州30分，深圳24分，广州城21分，国安这个组海港28分，亚太28分，国安24分，河北23分，相对来说国安呢这个就不占优势了，就是最高的有33分、30分，还有28分的，所以要想说未来争冠呢，这个确实还是很有难度的，是吧，李老师？ 没错没错，因为今年的中超跟去年的中超，跟大家得多说一句，它的赛制是不一样的啊。去年虽然也是，分两个阶段，总共进行了22轮的这个中超联赛，但是它第一阶段是按照积分去打的，第二阶段是按照足协杯的杯赛赛制去打的，那是按照淘汰赛，所以一场定胜负或2场定胜负。但今年中超从30轮，由于给国家队12强让路，缩减到22轮，但是它的赛制没有变化，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是按照联赛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看积分，最终积分多者为胜，名次靠前。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是进入到了这个争冠组，而且我们这场比赛打出了信心，打出了让大家满意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积分还是很可怜，我们毕竟才24分，对吧，跟那边这个山东鲁能的33分、广州队的这个28分一比，30分一比，我们这个积分上就天然存在的弱势。所以在第二阶段12月份重新开这个争冠组的时候，等于我们天然的一上来我们就落了人家很多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往前赶的话，我们是非常累的啊，这等于好像我们就被罚分了一样那种感觉。所以对于今年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在兴奋的同时，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冷静。今年本来我认为啊，应该是国安队在这个争夺第二个联赛冠军本来是一个最好的年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球队中，比如像那个阿瑙托维奇啊，像什么浩克等等，都是由于合同的原因，或者说这个新的合同不愿意接受，因为降薪了嘛，都纷纷离去了。但是国安的奥古斯托啊、比埃拉，他们的合同是到今年年底12月份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由于在某些环节上我们的运作没有运作好，导致奥古和费尔南多不能来，是吧，导致的这个金敏哉的这个今天已经正式官宣已经转会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这五个外援能力非常综合非常强，再加上本土的这么多六大国脚，所以今年是我们夺得第二个联赛冠军非常好的一个年份。但很可惜最好的一个条件没能够得到现实啊，我们有很多客观原因把我们冲得七零八落。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看面对对方3个外援出场的时候打首发，我们只有前场一个巴坎布，所以我们既往的在这个环节上外援的优势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劣势。那么到了12月份，那么再经过3个月的休养，比埃拉作为中场的核心应该是在恢复身体恢复状态，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相信到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要想争冠难度真的非常非常大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气馁，应该争取到一个尽可能争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 当然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好像对于比利奇的这个态度有所改观。想问一问李老师，您对于比利奇这场比赛这个执教之后啊，对他的印象是不是有一定的改变啊？ 其实对比利奇，我觉得这个赛季呢，可以分主观和客观去给他分析。从客观的来讲呢，我觉得他是面临着一定的困难的。这个困难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比如他刚来的时候，或者说俱乐部跟他谈合同的时候，是告诉他我们有奥古、有比埃拉、有巴坎布、有费尔南多等等啊这些外援，所以他一看是吧，他是职业教练，他也有自己的这种技战术的分析、收情报收集能力，他一看这些人都是啊都是非常了得的，对吧？他应该知道，然后再一看录像是吧，再一看中国国家队的组成名单，那国安出的国脚除了广州就是我们，对吧？也比较多，所以他才觉得有信心要接这支球队，向往冠军，向发起冲击。但是真正来了以后，那么随着疫情的管控发展等等，那现在他事先来之前那些条件都没有能够实现，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这是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呢，我觉得他也有啊，我觉得也不光是怪我们北京球迷对他也不太满意。因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是顶着一个世界这个名帅的这个名头啊，这个光环而来的，对吧？那么像这样的主教练，我相信应该是除了能够啊享受大餐以外，哪怕是遇到了这种暂时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特殊的困难情况下，才更能看出你作为一个世界名帅你的那种啊调教能力，是吧？就是说我没有大王，没有小王，是吧？四个二中只有俩二，只有仨尖儿的情况下，我也能打出大小王的这种效果。这个是我们对你名帅的这种期望，也是应该你名帅给我们展现出的你这种调教应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才能是让大家对你这种才心服口服，而不是说你非得给我凑齐了，是吧？一个大王，一个小王，四个二仨尖，我才能打好这把牌。那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过于苛刻了。 是，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不能缺一不可，否则的话，对比利奇的评价呢就有失偏颇。 是，当然现在李老师比喻的非常好，用这个打扑克牌来比喻，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现在有可能就是四五六七八九，就这些啊，好像都不是特别大的牌，但是你真正的高水平，你是来个一条龙打一个串儿啊，是吧？ 对啊， 有这个技巧，对， 是啊， 所以说比利奇他必须要在未来找到驾驭现在的一个阵容的一个方法。当然未来如果说俱乐部能够引进更加合适的一个外援，是不是就是将会解比利奇的这样的一个燃眉之急啊，李老师？ 那是肯定的。就应该说我们第一个就谈了他的客观原因嘛，客观原因就是现在在外援这个环境上确实有点弱啊。当然不是我们仅仅面临这个困难，其他的中超俱乐部也面临这样的困难，但即便如此，我相信俱乐部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在这种满足疫情防控的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还是能给他尽量的有所补强啊。当然中国足协还得有这方面的这个转会政策的这个允许。我相信这个三个月啊，今年的中超联赛毕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中超联赛的这个赛季，是吧？因为受四十强和十二强的这个冲击和影响，我觉得中国足协在转会这个窗口的上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你刚才那个接的那一句，我觉得也很欣赏。即便在这个环境、这个相关的条件没有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利奇也通过自己这种巧妙的安排，你可以打一些同花顺呢，对不对？ 对， 那对方也拦不住你，光有猫，光有大猫小猫，光有四个二也没用啊，对不对？我打一同花顺，我打一个五张的连牌，对不对？你也压不住我，对吧？这个也就是说，这东西不要说非得有多么强的外援、国脚级别的外援，你才能打好联赛，这个也不是这个概念。我们看看长城亚泰，是吧？今天表现这么优异，人家作为中超升班马，作为一个国产的教练员，这个陈阳，人家调教的就相当不错。人家那外援也不是说多么高的这种身价，是吧？当然，他的外援的人数是得到了保障。所以在这些环节上，我相信比利奇有这三个月的这个反复的这种考虑，他也会找出比较好的这种解决的方法。 好的，我们这一时段非常高兴的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带来很多精彩的观点。李老师，咱们下回再聊。 好的，再见。 好，还剩几分钟来分享大家的精彩留言。费尔南多说了，如果不能刘丽，不是费尔南多说了，刘丽说啊，费尔南多如果不能从巴西回来，可以考虑买他回老东家这个 卖他回这个俄超啊，变现之后来降低俱乐部的损失。确实现在就是这样，用不上的人尽快就把它卖掉，腾出球队的薪资空间，然后才有机会啊再去添丁进口啊。这个就是跟巴萨内部是一样的啊，梅西给卖了之后，巴萨可能才有更多的这个资金空间去倒腾其他的队员。这边一抹绿色他说了，背水一战无人可换啊，外援一名，生死鏖战，拼尽全力，鸣金凯旋。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绿色生命是我。 好，这边可笑可乐也提了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他说呀，进前四固然可喜，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啊，按照问题清单啊倒逼的机制的原则啊，他说有些人应该敢于去找一些自身的问题吧。好，0220也说了，这种比赛就看拼劲儿，打平出现啊，打死不出现，这是中国球员一贯的老毛病了。国安队必须取胜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赢在开场的三板斧。他说让他想起了本赛季首回合打上海上港、啊、当时就是开场让人家给打蒙圈了，是吧？啊，饥渴中流他说了，单循环追九分不太可能，但是追四分还是有可能的啊。他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国安现在在争冠组应该是暂时排在第六位啊，山东33分，国安24分，确实是，中间还有广州30分，亚太28分，上港28分，另外深圳24分，这个净胜球是要比国安多，深圳净胜球6个，国安只有3个，所以你想追这个9分，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啊。啊，京师168也是注意到了最近体育广播我们节目上的变化，说东京奥运会之后早高峰从7点到9点，晚高峰金戈铁马就是康乐主要负责的节目，5点到7点啊都是俩小时的节目了，没错。而且给您提前预告一下，明天的晚高峰5点到7点，康乐将会在金戈铁马当中来演唱这首《国安永远争第一》啊，到时候也会让我的搭档女主持人跟我一块唱，最好大家都能来围观听一听我们唱的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一个大合唱，您说怎么样？ 北京国安 啊，志宇他说了，国安今天可以，但是早干什么去了呢？可不是吗？啊，这个状态要早这么快的出来了，玉宁早这么的给力是吧？那国安就不用像最近几场这么的煎熬了是吧？任我行也提到了，亚太人家可谓是兵强马壮，人员齐整啊，可不是吗？到了争冠组的比赛更要看阵容谁更加齐整才行啊，这是有一个长劲儿的这种状态啊。啊，你只有一场打得好，这可能是你这场状态好，但是你想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人员板凳深度必须靠谱才行。这边还有进化的水说应该给王子铭更多的机会，巴坎布的身体没有达到比赛要求等等啊，他也希望国安未来能够有所调整。好的，今天我们的体坛夜话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了，恭喜国安进入到了中超的争冠组当中，明天金戈铁马晚高峰5点到7点，康乐给大家来唱国安永远争第一，大家要过来围观啊。好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